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upload 第一节上去。大家 YouTube 的朋友城寨的奪命撈鬆，就因為今天的 Facebook Live 也是連線的 Y-Cast 的問題，所以呢現場直播我們就行這個 Facebook Live， 然後就用 YouTube 錄了之後半個鐘之後再一節一節地 upload 上去，就唯有用這些叫做土炮遊擊隊的方式去對付這個國家機器，沒辦法。這個復活節呢，就大家看到我單拖呢，其實要解釋一下，剛才 Facebook Live 都說了，徐少華就要開業主法團委員會，咁咧就阿陶君衡就暴飲暴食，飲酒太多就呢個腸胃出咗事，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咁樣。咁啊頭先就打電話嚟噶啦，咁啊講咗一輪關於呢個戴耀廷，咁啊有啲觀點咧都同我分享過。咁嗱，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其實就係主要就係講香港文革，就講呢個戴耀廷。咁啊戴耀廷呢件事咧，好多人咧可能都未必 follow 到個 background 嘅。咁啊首先我幾樣嘅基本事實同大家即係講下先。阿 Lens 嗰個 YouTube 嘅畫面見唔到我嘅喎，仲係嘛？有冇錄緊㗎你？錄緊啊！但係而家畫面都係空溜溜喎。咁咧就呢、這個3月23日就一個叫做台灣反共救國團嘅組織。咁咧就係、創辦人咧就係、創辦於2009年嘅呢個筆名叫凌峰啊，真名叫林寶華嘅一個內地出世嘅一個嘅。時事評論員，1997年之後就因為逃避共產黨移居美國，然後跟住去台灣。咁啊，太太就係呢個楊月清。咁啊，兩位我以前去台灣參加大小嘅研討會嗰陣時咧，都有碰過面嘅，但係就唔相識嘅。咁就呢個台灣反共救國團，好多人就撈亂咗，以為咧就同國民黨嘅反共救國團係同一個組織，其實唔係，係兩個唔同嘅組織嚟嘅。那個國民黨一個就相當有歷史的了，即是蔣公年代已經是存在的了，這個深藍的叫做國民黨裏面的基本教義派。那呢就而這個台灣反共救國團呢就是一個2009年之後成立的組織。那因為我對台灣的政局就不太認識的，那也都聽過很多網絡的評論員也都同時即是講過這個林寶華的組織呢其實是跟這個台灣的民進黨是有一定的政治的聯繫的。咁就呢、這個就係我所理解嘅背景。咁啊，今次嘅研討會裏面咧，就除咗阿戴耀廷之外咧，亦都係有呢個劉慧卿嘅喎。咁嗱，戴耀廷嘅言論咧，就喺3月23日發表之後咧，係成一個禮拜之後咧，特區政府咧3月29日先至咧發表無厘頭嘅發表一個聲明，係譴責呢個戴耀廷嘅。咁自此之後咧，就到港澳辦啦，跟住就到呢個吳秋北啦、譚耀宗啦、傅振中啦。廣東社團、福建社團聯會啦，咁就即係大家都知噶啦，嗰、那個套餐嚟嘅。頭盤有呢個西多士麵包咧，咁跟住就一定有呢個通粉啦，咁就一定最尾會俾埋呢個咖啡奶茶，即係傅振中嘅。咁今日就出咗咖啡奶茶啦，咁跟住會仲唔會有新嘢補送咧？咁可能會有嘅。今次我覺得，咁就大家會諗下啦，成件事一個香港人從來唔認識嘅台灣組織，叫做台灣反共救國團。一個從來冇人違意嘅喺台灣舉行嘅一個關於中國前途嘅一個座談會，咁然後咧，咁好啦，戴耀廷發表咗一啲咧對我哋讀政治學、社會學嘅人嚟講，叫做阿媽係女人嘅一啲嘅咁嘅分析。嗱，呢個好多人話佢只不過係幻想將來，其實唔係，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我哋讀政治學嘅一個好基本嘅政治常識嚟嘅。呢個係就係關於民族自決。帝國瓦解之後的民族自決的情況，這個不是想像將來，有些人比喻就是說戴耀廷只是想像將來如果中國專制政權崩潰可以會發生什麼的 scenario。 這個你可以說將來如果香港有火箭登陸這個火星，那就本土派就可以在火星殖民了，然後在火星建立這個香港共和國，這個就是完全是想像的。但如果我們讀社會學政治學的人就知道 這個民族自決和帝國瓦解，這個不是想像，這個歷史來的。歷史是什麼呢？就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呢就是這個巴黎和會裡面，威爾遜總統提出，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14點和平原則，其中一個提到就是殖民地裡面的人可以民族自決獨立，實現民族獨立。嗱，你好多人咧，我哋中華交讀呢個五四運動咧，讀巴黎和會咧，只係記得一樣嘢，就係叫做袁世凱北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就將德國喺山東嘅權益轉讓咗俾日本，就簽署21條，就係成為呢個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嘅五四運動嘅開始。其實我哋只係講咗事實嘅一小部分。真正中國掀起民族主義運動的，其實不是源於山東問題那麼簡單，而是當時威爾遜總統提出民族自決的原則。而這個民族自決的原則呢，是因應當時鄂圖曼帝國瓦解和這個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Family 奧匈帝國的瓦解，所以呢威爾遜就說很多這些原本是屬於帝國裡面的殖民地的咁嘅狀態嘅地方嘅人咧，可以自決決定自己嘅未來。嗱，呢個係巴黎和會之前，然後威爾遜親自去巴黎參加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和談。咁然後咧，當然最後尾呢個巴黎和會開到最後尾就變成列強去瓜分嘅利益。但係威爾遜當時呢個民族自決嘅原則咧，係令到由埃及到呢個印度嘅甘地不合作運動，到最重要係韓國嘅三一運動。然後先至到中國嘅五四運動，係 cross 埃及、印度、韓國、中國都發起發生啊，回應呢個威爾遜所謂 Wilson Moment 威爾遜時刻呢一個民族自決嘅民族主義運動出嚟啦。其實五四運動根源唔係因為巴黎和會咁簡單，而係因為韓國嘅三一運動。如果大家熟悉韓國歷史都知道，當時即係所謂嘅民族運動嘅領袖李承晚。其實他們在上海成立他們這個韓國獨立，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來的，韓國是韓國民族獨立的組織，是在上海成立的，然後呢才再回去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日本殖民地韓國那裡去策動這個全個韓國的民族自決的起義。那這個三一運動對中國的五四運動呢，其實是有相當深遠影響，但我們中國人歷史當然不會寫這決啦，因為我們沒理由學韓國佬的嘛，咁所以就講咗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北洋政府嗰決啦。但呢個就係民族自決原則喺帝國瓦解之後咧，喺1919年對全世界嘅影響。甘地立即放棄成為大英帝國一部分呢個主張，然後即刻推行呢個不合作運動，亦都係受呢個1919年嘅威爾遜14點和平主張所影響嘅。所以我哋講民族自決原則同呢個帝國瓦解、專制結束呢樣嘢，呢個唔係幻想，唔係火星殖民。呢個係世界嘅歷史嘅一部分，亦都係我哋曾經身為殖民地管治嘅香港人應有嘅政治常識。戴耀廷所講嘅嘢其實就係 common sense。好啦，一個禮拜之後，有人就話：喂，突然間立到呢嚿嘢翻嚟，就覺得唔好搞住啊！你唔好搞搞下轉咗個鏡頭啊！啊，咁咧就呢、這個。十四點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呢，亦都是我哋今次呢，大家有機會的話留意我在《蘋果日報》的果子的專欄裏面呢，就會介紹這一本書的，就是叫做 Wilsonian Moment 1919年的這個巴黎和會提出民族自決十四點和平原則對韓國、中國、埃及和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現在呢實際上呢呢半呢一個禮拜之內發生嘅事，你就肯定好明顯就唔係同台灣嘅救國反共救國呢個組織，亦都係同或者戴耀廷嘅言論有關，而係完全係中共嗜毒如命啊！即係話喺佢嗰個嘅中共嘅理解裏邊咧，任何對港獨有少少提到嗰個字嘅咧，佢都覺得好似突然間有重大嘅政治發現一樣嘅啦。呢種心態。其實呢就是一種病態港獨，實際上要戒毒的呢，如果傅振中希望香港人戒毒的話呢，就應該呢叫中共戒毒先。你記不記得曾幾何時有一個叫全國獨立黨事件，一立到之後就突然間當作是一個政治大陰謀，又推出這個所謂五獨合一， 呢個所謂疆獨、藏獨、港獨、台獨咁嘅呢個咁樣嘅一個政治嘅攻擊陰謀。好啦，跟住到香港嘅港獨運動，實際上已經淡咗落嚟。你睇下，黃台陽流亡海外，梁天琦在獄中。然後記者問陳浩天最近呢件事嘅反應，陳浩天都話：喂，我哋休養生息當中噶咯，我哋已經唔會再係離散當中。佢用嗰個字叫離散當中。咁你可想而知，乜嘢人喺呢個禮拜由3月23日開始，係攞個放大鏡去睇住戴耀廷所講嘅嘢，然後就將佢上報，因為佢根本上呢個研討會喺台灣亦都唔受到台灣當地媒體嘅重視。咁然後咧上報到去之後，有人就拍板覺得：喂，港獨而家個勢謝謝地，不如就禁制將佢升呢啦。所以我就話視獨如命嘅咧，其實係共產黨。大家諗翻轉頭，香港嘅港獨運動最唔想佢熄滅嘅嗱，呢個情況似咩咧？似當年港大學院所謂嘅香港民族論一模一樣啦。有人亦都係立到港大嘅學院編委。做了那本學院，基本上學院是一本在港大裏面都沒什麼人看的雜誌了。然後看完之後發覺，咦，有料到裏面那些什麼吳介民啊、吳瑞仁啊那些都是台灣自決派的人物來的，這樣跟著出了書添，香港民族論，那就拿上去施政報告裏面的，一開波就將它上綱上線。上綱上線就是說成為一個有綱領、有政治路線的一個運動，這樣的陰謀去看。你擺喺嗰個高度去邊，咁你嘅回應方式自然就係有相同嘅高度啦。如果我哋真係要處理一個政治矛盾嘅問題咧，你就會將一個原本係屬於好尖鋭嘅矛盾，將佢降低，然後咧最好咧就係咧 under the table 去解決咗佢。如果佢係將一個原本係不為人留意嘅，等於一出京劇叫做海瑞罷官。然後將佢拉到一個高度，係一條伏逼資產階級路線。呢啲就只有姚文元、張春橋、黃鴻文、江青呢啲人先做得到。即係話而家中共用緊嘅咧，其實一套文革式嘅方法去管治香港。但係拉台呢個港獨運動對共產黨有咩好處呢？好多人問，冇理由咁笨啫，幫搬自己石頭去揼自己只腳。嗱，我覺得大家有冇留意？而家好明顯，雙普選、爭取民主、反專制呢啲嘢。在共產黨的論述裏面全部都是跟勾上港獨，因為戴耀廷是一個關鍵人物，因為他是發起佔中的人，亦都是爭取雙普選，亦都是提出這個雷動計劃，亦都提出跟著在2019年提出風雲戰士計劃的人，是一個鍥而不捨希望摧毀這個國家選舉機器一個這樣的一屆書生。其實我都挺佩服他，就是一個這麼大這麼大的壓力，今次又無厘頭地被人過了一棟，擺咗上去呢個香港獨港獨之父呢個咁嘅位置裏邊，佢仲係笑騎騎，話自己一隻雞添，佢就係殺雞儆猴裏邊嗰只雞。咁我就唔會覺得阿戴耀廷係只雞嚟嘅，我覺得其實就係殺人儆猴。咁咧就呢、這個咁樣嘅所謂將港獨抬上去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首先封殺咗香港人對呢個民主追求嘅合法性。同埋喺國際裏邊，同埋喺國內裏邊得到嘅同情同埋支持，因為佢會將變成一個分裂國家運動，一個分離主義運動。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內地嘅維權人士也好，就首先就令到大家分道揚镳啦。哦，你搞民主等於搞港獨。第二就係話你喺國際社會裏邊，因為喺威爾遜主義之後咧，已經確立咗一個嘅所謂嘅國際嘅一個守則啊。就係話所謂民族自決嘅一個基本準則，就係一個所謂帝國瓦解。所以戴耀廷所講嘅嘢咧，其實就係一個歷史嘅常識。只不過佢係提早講咗出嚟。佢話：假如有一天中共專制瓦解嘛，當時跟住就係香港可以實現民主獨立嘅時機。呢個係一個我再講一次，其實係歷史嘅常識。你睇呢個西方，包括喺呢個中東，包括喺呢個嘅歐洲，大部分嘅呢啲喂。門口有人喂，大部分的這些、真正可以民族獨立的國家呢，其實都是因為鄂圖曼帝國、俄羅斯沙皇帝國、霍亨佐倫王朝等等這些瓦解而出現的。很多人問了，喂，究竟金牆其實都是大龍鳳來的， 共產黨搞一場咁嘅大龍鳳，所謂何事呢？要達到啲乜嘢嘅目的呢？咁樣嗱，從最表面嘅角度去睇咧，我覺得當然就係為咗呢個23條加辣版嘅立法明羅開道，呢、這個就好清楚噶啦。第二，我覺得更重要係咩咧？係打擊戴耀廷個人。嗱，兩樣嘢，一個就係一條政治嘅路線，就係話要將香港嘅言論自由收緊，同埋將香港嘅所謂嘅呢啲言論思想範疇嘅將佢刑事化。其實23條嘅意思就係咁啫嘛，你講都拉你。所以今日你見到嗰啲吳秋北啊，圍繞住包括啊譚耀宗上一輪所講嘅結束一黨專政都違反基本法等等，我覺得全部都係為咗23條加辣版明羅開道，就係話講有咁緊，有咁賤，有咁衰，講到咁衰，然後咧就係、是、咧政府就推出一條嘅23條嘅，就話嗱已經唔係最衰嘅啦，大家好收貨啦咁。呢、這個就係嗰種嘅期望管理嘅方式。咁即係話嗰啲左嘴咧，其實係會繼續有咁賤得咁賤，湯家驊之流落井下石，卑劣小人嘅特區政府咧，係會繼續協助共產黨去蒙陷阿戴耀廷嘅。然後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成個23條立法嘅準備工作咧，就提上呢個議事日程啦。嗱，林鄭講過12個月唔搞呢個23條立法，但係唔代表12個月之後唔搞。咁我哋呢、这個今晚呢個二座我嘅呢、这個，你見到佢咁靚仔就知啦。其實佢咧就今晚本來咧就去咗呢個主禮嘅。係。咁啊，就因為我而家就單拖頂唔到2個鐘啊嘛，咁樣。咁我頂到啲觀眾都頂唔到啊。 係咩？ 係啦，咁所以 好多人睇緊啊！我頭先。 係咩？ 我坐車嚟嗰陣時候見到幾百人喺度睇緊喎。 咁少咋？平時我直播幾千人嘅喎。 一開始200，跟住升到去400幾500，而家應該可能唔止喎。係。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今晚就變咗呢個奪命咖喱飯啦！你話拍埋張畫點啊？拍 未開始， 我未開始啊！你 咪一開始啊，撳人哋唔得噶嘛！ 我以為你拍完先過嚟添。 我講咗少少説話之後，就立即趕嚟阿西良急 call 我，所以就做今晚嘅撈鬆節目。 係啦，嗱，兩協插刀啦，咁樣咁就我哋講緊呢個所謂香港文革戴耀廷事件啦。 係 咁咧就。你哋都聯署咗個聲明啦， 唔單止聯署啊，嗱，民主派議員咧，除咗聯署咧，咁就各自政黨亦都係有聯署啦。聽日又會有另外一班嘅公民社會裏邊嘅民間團體又係開記招即係去聲援戴耀廷啦。嚟緊呢個禮拜尾咧，可能係禮拜六、禮拜日咧，民主派嘅議員亦都希望咧係做一次嘅集會，咁啊，即係大家真係要一字排開企出嚟咧，係去即係好大力咁樣咧，係去聲援戴耀廷，面对而家呢个即系个势头啊，我哋叫话大陆用语啊，即系好似文革咁样咧，系以言入罪咧，咁啊，即系将呢个明明系冇讲过话要港独，咁啊，全部扼入呢个戴耀廷嘅口里边咧，我会觉得我哋有需要企出嚟 啊。我觉得今次亦都要嗰、那个即系起码嗰个阵势啊，即系要俾香港人睇到咧。我觉得因为呢件事唔系小事啊，我觉得蒙陷一个即系书生咧。共產黨就做得多，但是在香港來說是很少有， 是 就是那個惡劣的程度，我覺得是比 DQ 周庭是更惡劣的。當然 DQ 周庭也是相當賤格的手段，不過今次是什麼呢？是無中生有、禮橫折曲的程度呢，是連特區政府都參與，我覺得。 是啊，特區政府不是立即做的， 一個禮拜 下等了一個禮拜，即換句話說，特區政府是用了整整一個禮拜，你話去思考好、收 order 好、俾 order 佢嘅人或者團體或者西環或者係邊一啲嘅政治力量咧，亦都係檢視過、諗過、度過，係有組織地，首先由特區政府打出第一槍。 係啦，咁啊，第一槍重要㗎。 係啊，係啊， 好多人唔明啊，點解由特區政府去打呢一槍咧？ 嗯， 因為林鄭嘅民望高啊嘛。 嗯， 所以我就話點解會孖叉民主黨收嗰三皮嘢咧？ 係。 他哋唔明白，你越同林鄭揸手嘅話，林鄭就越多 AK-47 嘅子彈。 即係藉住自己民望高，又覺得就算做呢啲壞事，選號都會有翻個譜喺度。 即係話佢嗱，胡蘇選舉嗰陣時候都講過嘅，民望高就係一個 token 嚟嘅。係呢、這個 token 就攞嚟做衰嘢嘅。 係 而家你就俾一個 token， 即係俾一個歡樂天地嗰啲金幣啊！阿林鄭去玩夾公仔啊嘛。不過佢就係夾戴耀廷啊嘛，今次然後抌佢落火坑啊嘛。好啦，你越民主黨、公民黨越黐埋去林鄭嗰度，係佢可能的而且確喺某一項嘅民生政策，佢打牌俾你上，其實冇所謂噶，佢亦都要領民望啊嘛，咁咪乘機打牌俾你上。但如果你咁樣嘅話，同佢 攬曬頸扮曬 friend 嘅話，大和解嘅話咧，佢就會另一隻手就會夾住戴耀廷個頭，將佢抌落去公仔機嗰度噶啦嘛。 政府大把公帑，大把財政盈餘，大把財政儲備，透過 派糖， 一方面就去爭取民望，但另外一方面就可以做壞事。 如果你是一個反對派的運作的話，很簡單，等於文翠山做無論做的事幾咁正確，除非去到國家危難，即計劃要打仗，即係好似呢個丘吉爾嘅呢個所謂嘅 darkest hours 嗰陣時啦，咁就。工黨、保守黨企埋一齊， 就要團結一致。 就要團結一致。如果唔係嘅話，喺公共政策裏面，無論文翠山做一樣嘢係幾咁得到呢個市民支持，都工黨都會企一個反對派角度去批評佢。 呢個係辯證嘅角度嚟噶嘛？透過辯證， 你嘅角色 係 監察佢嘛？ 個公共政策先會越做越好噶嘛？應該 係啦。所以即使你話，譬如好簡單，今次派四千咁，你唔應該鼓掌噶嘛？你應該係企喺公眾嘅角度去監察佢，話點解行政費咁高？點解要出年八月先派到？ 點解唔係派？ 點解唔係派曬？ 點解 唔係通街 派？ 點解唔係一萬？係咁噶嘛？所以你越俾得 token 佢多，我都話啦，佢去民主黨黨慶一手就攬住你華明唱 K， 俾三皮嘢你，一手已經搞緊個新聞稿啦喺度， 度緊條橋啦已經係 嘛？即係你而家現眼報睇曬， 睇翻個時序又係。 所以抵嗰日遊行，雖然即係琴日因為倉促啦，好多人都冇通知。 好短啊，其實 一個民主黨嘅人冇即刻俾人鬧。嗱，我唔知道，因為佢哋放假，因為咩原因？ 我冇去，我都俾人鬧啊！ 喂，好大鑊， 佢哋要去㗎，係 因為我唔知民主黨因為放假定咩原因啊。總之就一個人都冇蒲頭。嗱，我唔覺得佢係對戴耀廷呢件事裏邊嘅立場係有改變。我唔覺得係。但是啲人就好敏感啦，開始 重要嘅時候係需要企出嚟嘅， 同埋好敏感嘅就係話，因為你發生過啲三皮嘢事件啊嘛，啲人咪會覺得你梗係收咗人錢啦，收咗人錢梗係唔出聲啦。喂，大佬咁核突嘅事都唔出聲咁， 所以應該要做到加零一，唔單止要做，仲要做到加零一嚇，以示即係嗰個即係被誣陷或者係被俾三皮嘢嗰個咁樣嘅大被大和解咧，要拆解得更加好漂亮。 你話共產黨蒙陷香港人，我哋以前十幾二十年前，李柱銘成為呢個漢奸走狗賣國賊，被呢個安民啊，當時嘅商務部嘅副部長，安民啊，你唔記得？ 安民 係啊，就話佢係呢個佢老豆係國民黨嘛，所以佢都係一個嘅漢奸走狗嘛， 黑五類 係啦，咁就香港嘅人就 backfire 都好緊要。但大家記住，當時呢種共產黨嘅蒙陷手法咧，都係只係限於共產黨嘅官員，佢哋嘅言論。但係如果係變成特區政府嘅一個立場咧，你同一時間你起訴緊佢嘅喎，喺佔中煽惑他人煽惑罪裏邊，你諗下幾恐怖啊！即係話你唔可以話我個人意見對唔住特區政府對戴耀廷係冇個人意見嘅喎，呢個係成個政府嘅立場，包括律政司。而你整個政府機器去對付一個港大法律系的副教授，在台灣發表了一些叫做歷史政治常識，帝國瓦解民族自決，我經常都說這是歷史常識來的， 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之下對香港的未來的想像來的。 喂，你看1919年， 這個純粹真的學術 討論，想像當時一次大戰之後，威爾遜提出14點和平原則，民族自決，非殖化，民族獨立，第一個響應李承晚，當時在上海發起這個韓國南韓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是南韓建國的第一步，韓國建國第一步來的。喂，大佬，呢個英雄嚟，今日韓國人仲紀念三一運動，佢哋叫做三一運動。跟住幾個月之後就到中國嘅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唔係淨係巴黎和會嘅，其中一樣嘢係響應威爾遜嘅民族自決、民族獨立啊嘛，擺脱殖民地啊嘛。所以我就係話呢樣嘢，如果你共產黨識歷史嘅，你諗翻轉頭啊，你共產黨黨慶嗰陣時候，你由1919年開始講起嘅，點解？因為嗰個就係中國民族主義嘅起源啊嘛，起步嘅點嚟噶嘛。所以戴耀廷話帝國瓦解。民族自決有咩問題啊？ 係 呢個就係 history 啦。係 毛澤東自己都曾經嗰個湖南獨 立咯， 一樣 係 咁樣 咯。甘地就係1919之後1920年開始不合作運動啦。甘地就係 inspire by 威爾遜嘅呢個民族自決嘅原則啦。有咩問題啊？印度人到今日仲係奉甘地為英雄，所以呢個就係歷史咯。 中國歷史就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個係傳統智慧嚟嘅喎。係， 所以我咪話啦，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我琴日我係好傷心，我唔係憤怒，而我見到。不是只是政黨，而是學者完全噤聲。除了港大最先出來的港大法律系的學生的法律學會，學生的組織，港大法律學會， 然後跟住你睇到嗰啲好 outspoken 嘅大學咁多教授，得姚松炎出嚟講就係話：喂，如果香港冇學術自由嘅話，好大鑊噶。 係啊，其實個寒蟬效應係產生咗㗎。你可以話今次唔係淨係戴耀廷作為一個有份參與佔中或者主催佔中一個被即係理解為積極參與政治嘅人受到打壓啦，其實佢係學者。 他的身份是一個學者嚟噶嘛？ 學者嚟噶，其實今次係對學術自由係一個好嚴重、好嚴重嘅侵犯。 他提出的亦都係一個學術自由範圍裏邊，我哋嘅所講嘅，我再講一次係歷史、政治學、歷史學嘅常識。帝國崩潰、民族自決，係嘛？呢個亦都喺歷史裏邊發生過。我就係講1919年巴黎和會，當時威爾遜提出14點民族自決嘅和平原則。這個也是事後影響了很多世界裏面的民族國家誕生，也是因為這個威爾遜當時提出這個理想，包括中共怎樣用民族主義去爭取民心，這個跟南韓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一脈相承的，根本是。 是啊，你看一看歷史，其實我在公開大學裏面教都是講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 中學生都明白， 當其時是七十幾個，世界上是七十幾個主權國家，去到上個世紀末是接近200個主權國家，為什麼？就是世良剛才說帝國瓦解，大量的民族是尋求自決而成為新興的民族國家、新興的主權國家嘛。這個是歷史過了幾十年發生在我們赤裸裸的事實來的。 這個也是我們怎樣理解今天的中共的性質。中共今天不是一個什麼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其實我在節目講過很多次，中共是一個繼承了乾隆版圖的一個帝 國, 帝國 中共是一個帝國，因為佢雖然辛亥革命是一個民族革命，同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很不同。土耳其的民族革命，現代土耳其已經是離開了鄂圖曼帝國的版圖。如果不是的話，希臘、啊、巴勒斯坦、啊、以色列這些國家是不會存在的，它就是屬於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來的嘛。但是當鄂圖曼帝國崩潰之後，現代土耳其就我不要它的領土了，我只是要回土耳其人那個民族為主的土地，所以變咗庫爾德人點解而家到而家仲爭取民族獨立，就係咁啦。因為庫爾德人就認為我根本就同土耳其人係唔同嘅。嗱，呢個就係一次大戰一路帝國崩潰嗰個過程嚟嘅。好啦，到滿清崩潰，根本蒙古、新疆、西藏、滿洲呢啲地方咧，就係大清帝國版圖打翻嚟嘅一啲嘅新佔嘅殖民地嚟嘅。如果孫中山當時堅持是驅除塔魯恢復中華，中國版圖應該跟明朝差不多，是不應該擁有這個蒙古、新疆和西藏的。但是孫中山好嘢，即刻搬龍門，就拿了慈禧太后的五族共和的觀念出來。 我用那個 是的，五族共和其實是來自於慈禧的，然後就搬了五族共和過來，就當作是革命派的理想，我們建立一個五族共和，然後才誕生了一樣東西叫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那時才開始誕生，根本從來沒有這件事，有漢族、有滿族、有蒙古族、有回族。而那時誕生了中華民族之後，跟著就變成了什麼呢？就是大中華民族主義第一步就是五四運動。 哦，就是五四運動。 是啊，就是大中華民族主義第一個運動起家，就是五四運動。所以我說，如果你這樣去理解整個演變的過程的話，當中國這個第二帝國，即是滿清之後的第二帝國是崩潰的話，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學理上去探討一下，究竟會不會出現新的民族獨立運動呢？ 是很正常的一個推論來的，其實 因為在滿清帝國崩潰是出現過的，包括得到當時共產黨支持的東突厥運動，包括是當時的滿蒙獨立運動，後來蜕變成為滿洲國。 滿洲國 當然今天我們叫偽滿洲國，但是當時來說他們的理解就是這樣，你們漢族革命，我哋滿蒙退出關外，你哋共和國唔關我事嘅噃，係嘛？你雖然自己口口聲聲聲稱五族共和啫， 我有唔同族裔嘅， 關我滿蒙咩事啊？所以喺日本支持咧，係咪獨立建國咯？好啦，呢段歷史就已經過去啦，因為隨住日本嘅戰敗，二次大戰之後，咁所以嗱，我而家講緊係純學理分析、純歷史分析，唔係我嘅政治主張。我嘅政治主張好簡單，我覺得獨立唔係一個選項而家，所以。兩樣嘢係分開嘅，即係你嘅政治主張同你對嗰件事嘅睇法係唔同噶嘛？戴耀廷咪就係咁咯，佢嘅政治主張我哋識佢咁多年，佢從來都唔係一個獨派，係 啊， 係嘛？仲要俾港獨嗰啲人鬧到佢爆，大擾大擾， 即係話唔夠激， 唔夠激之餘，仲要扮自決、扮激進，實際上係中華交，仲要俾人咁砌噶嘛佢。 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即係拗曬頭之餘，我覺得嗰啲人咧，其實邏輯罪狀嗰個手法都好低下。 莫須有啊，係真係莫須有呢、這個係。 所以我話惡劣就係呢樣嘢。你睇，而第一惡劣就係特區政府參與蒙陷一個香港嘅知識分子。呢、這個有史以嚟，我話俾大家聽，最衰格嗰個董建華都唔會咁做。係， 未做過。當 時你唔記得咩 Robert 鐘事件？鐘庭耀啊， 我記得。 係啊。 找盧長安， 找盧長安去炸炸帝帝，再找鄭耀宗，再找大不是陳婉儀， 找盧長安向鄭耀宗去施壓， 鄭耀宗就黃少麟，黃少麟就當時的、香港研港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再找當時的新聞系港大新聞研究所的陳婉瑩，這樣再找他講的，搞下搞下搞到要聆訊，聆訊之後就說盧長安是不誠實的證人，到個盧長安上一輪走咗啦，其實，但係佢走咗之後，啲人都記得呢件事嘅，仲係。嗰陣時嘅香港係咁樣嘅，諗翻轉頭。 好嚴肅㗎，嗰陣時嘅調查係大法官，即係一個 tribunal 嘅形式咁樣係去做調查啦。 佢唔係去指責戴耀廷、鐘庭耀抄襲，唔係呢啲嘢喎，唔係屈佢政見喎，係試圖干預佢，叫佢問嘅問卷裏邊唔好咁問得唔得啊，咁樣啫喎，都要大法官獨立委員會調查。然後跟住通過報告書譴責呢個盧長安，呢、这個就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頭嗰幾年嘅香港喺一國兩制下邊嘅實踐啊！我而家同你講緊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啊，就係、是、咁樣嘅。 當其時對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嘅保護，或者社會上面嗰個敏感度，同而家真係不可同日而語啊！完全係變曬走曬樣嘅今時今日。 同埋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好大件事嘅？所有報紙、新聞、傳媒、電視新聞、電台新聞，日日追住呢個鄭耀宗。最後尾因為咁樣，鄭耀宗係應該冇咗嗰個校長嗰個位。嗰陣時就係張允琪嘅年代。 張允琪嚇，小辣椒。 就是做呢個港大學生 攞住個大聲公走去校長室嘅門口嗰個靜坐，要求對話，深夜嘅時間。 嗰陣時就係咁樣嘅，所以我就話嗰陣時個特區政府其實係保衞香港嘅知識分子，保護佢哋嘅獨立自主嘅，係而家唔保護不特止，所以我話最惡劣最惡劣，未輪到吳秋北、傅振中呢啲，係林鄭月娥，我覺得最惡劣， 直接參與其中。 是參與 Flabicky 嗰個罪狀，去邏輯個罪狀，然後去譴責帶頭，去譴責戴耀廷。我想問一下有冇立法會議員提個問題？我覺得真係要問清楚，政府究竟乜嘢根據乜嘢認為戴耀廷係倡議港獨？係咪你點樣去發一個咁嘅聲明？呢、這個聲明係咪受到北京嘅指示底下發一個咁嘅聲明，或者係由中聯辦代表發表呢個聲明？我覺得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以前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要接很多這些內地的要求，但很多時候都是那些一些政策性的要求，但今次這樣 target 一個人，然後用特區政府打響第一槍，是第一次， 未試過，過去 未試過。你砌黃之鋒這麼多年都是左部砌而已，又跟蹤他，又說他認識得這個、這個 FBI 還是不知道什麼的、海軍陸戰隊，好像是吧？大佬，就算黄之锋今日大过咗咁嘅身形，海军陆战队教佢都冇用啦，都唔打得噶啦， 系嘛？争好远， 但你仲系靠个党嘅机器去蒙陷佢啊嘛。但系我觉得今次恶劣就系黄志文讲啦，中环西环行埋， 行埋， 而行埋咗之后，特区政府已经成为共产党嘅直接嘅行政机关， 系去执行， 去执行， 执行， 系啊，一个执行嘅机构。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就繼續講呢個戴耀廷呢件事，我哋點樣即係跟住應該點樣做？我覺得咁啊，而家 Facebook Live 就未停嘅喎，所以 我繼續嘅係咪啊？係啊，係。 人民超市春日優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買恆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醬，即送流心芝士豬排一塊，每塊200克；人心雞湯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两件60元，仲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系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